候，时间一直流过，也把激情悄悄带走。我们在最初错过了最宝贵的冲动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。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是否就什么都不是？

恋的人最怕谈情感。哦哦，风筝的地方可不要随意的绽放。冬天最容易烫伤，因为太缺乏温暖，太需要阳光。失恋的人最怕谈情感，因为爱给人希望，又让人心伤。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《缓慢的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生命。

线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.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发了最舒服我的感觉，上海你穿越我的快乐为你不断渐渐渐渐，你忘了我，我忘了多的伤害，我只会为自己不断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我不是一定要你陪我走完每个角落，可是当我不会放任不落，你穿越让我自己每天都过